工。 天哪，静儿，他喝多了。 啊，拖啊拖，妈妈拖， 你还倒杯茶。 拖， 黄伯伯。 哎呀， 你这是干嘛呀？ 我就是想来问问陈伯林。 哎，他是个 有学问的人。黄伯伯， 我爸不在家，他上班去了。为什么？ 啊？为什么？他签字，把我值班门卫的工作给辞了。他炒了我的鱿鱼。 不会吧，黄伯伯？我爸对你不会这样做的。 林工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人呐，要用智儿啊，用智儿想事儿，不能用这脚后跟想。 黄伯伯， 青儿啊，你太老实，吃不开，这不行啊！我这个人呐，就是听话，让干啥就干啥。可是到最后评职称，说我干的太杂，无法弄，我啥都不是，完了。 啊，连个值班门卫的活都不让我干，那人跟机器不一样啊，这机器报废了，那肯扔啊，人报废了还得活着。 黄伯伯，您躺会儿吧。 啊，不不不，你走吧，我得走，你爸爸再见。 我爸一会儿就回来，你再跟他谈。 哎呀， 不要管我。 老 伯伯，我有家，又没家，我是个好工人，又不是，这加在一块儿啊，是主人，单个，啥都不是。林工，我走了。 老黄师傅， 我得拜拜。哎呀，别管我，我得走。 老黄拜拜，今天你不能走 啊！ 外边那么冷， 那不走也行。那爷们儿，你得陪我喝酒。 哎呀，你还要喝酒啊？ 那我就走。 哎呀，好了，我陪你喝酒啊。妈妈，去拿瓶酒来，快去。 那好好好，就喝点啤酒吧啊。 哎不，要喝就喝白的。 你不要命了呀！ 哎呀，我就走。 哎呀，好了， 黄伯伯，我陪你喝白酒。 倩儿， 妈妈，你去呀、 啊！哎呀，爷们儿啊，哎呦，爷们儿好啊！你不拿我当外人。 好，你喝吧。 他态度不好。 黄伯伯，你不能这么喝，他会回来你的。 没事儿，给我。 黄伯伯。我很尊敬你， 来人，这是我的骗子，我还当过小饭店的经理呢。妈妈， 庆儿赶快让妈妈按名片上的电话号码给黄师傅家里拨了电话。 小饭店，让那些老工友们都给吃黄了。你说，都是老哥们儿，我能管他们要钱吗？不能，哎呀，黄了， 黄伯伯， 哎呀， 你得学会生活。听我爸说，您的手特别巧，干啥像啥。您看，您修车配钥匙，养牛喂猪，您呀、啊、样样都行。黄伯伯，您要是干好了呀，可以成为百万富翁，真的。 哎，喂，你没事吧，黄伯伯？黄伯伯，他 我知道了，他让刑侦办给辞退了，他连个人的名字都写不清楚，搞个登记要二十几分钟，还老喝酒。 听说是你签的字， 我不签字怎么行？我又兼着行政职务。 干嘛？在这儿怎么行？ 国民呐，可能是他儿子来接他了，看他那样子会不会？ 不会。哎， 干嘛？ 在那儿呢，爸。 是大年吧？ 对。拿副大人